在個行政長官 選舉，行政長官自己本身都可以脱離政黨，咁佢有啲定義啦。 佢有定義。 第二，在立法會選舉都好，或者各級選舉都好咧，佢都有所謂政黨或者政團咧，要點樣註冊個 logo 啊，相關嘅規管喺度嘅。你將嗰啲法例執翻出嚟咧，已經係夠用噶啦。 明白。喂，但係嗱，今次我哋針對翻啲焦點咧，就係、是、你民主黨俾人批評就話，唔係缺一不可嘛，唔係捆綁， 唔係俾人批評，我哋自己出嚟澄清我哋唔係 ，OK。 是不是戇居了一點 點呢、你可以說是戇居了一點點，但是我要這樣提。 為什麼呢？ 我老實地說、不怕被人批評。今李卓人在我們內部會在、昨天的會議裡面呢，他是說得很清楚，不要將方案和底線混淆一起。 嗯。 那對的。那呢，如果能夠做到方案和底線不要混淆在一起的時候呢，那就不需要澄清。但是其 實我想問一下底線是什麼呢？ 其實呢， 方案底線是不是已經公開了呢？想問民主黨，或者是真普聯的底線是不是已經公開了？ 我不代表真普聯， 但你是不是在記者招待會那裡說呢，就說現階段 我 是接受真普聯這個方案的？ 我先說一次先，有三個問題啦，逐個逐個講。我先答咗咧， 兩個 啫。嗱，先答咗。 你嘅底線係乜嘢？ 呢一個嘅聲明咧，多多少少反映我哋嘅底線。 係 ，OK。咁咧就真普聯嗰個係一個三軌嘅完整方案。 係 ，OK。咁呢一份咧聲明咧就反映我哋嘅底線嘅。 係。 嗱，有人批評我哋，喂，將底線同埋方案咧就夾埋一齊講。喂，咁、個方案咪講個方案得啦，唔使咁快講個底線啦，咁樣。其他政黨咧可以咁做。我坦白講句，弊政黨咧冇呢一個光環咧咁樣做。如果我哋今天唔講咧，第日咧做底線同個方案，個方案同個底線唔同嘅時候， 堅定可信民主黨。咁你嘅底線係咩先？我想問。 我哋嘅底線呢個清楚啦。其實即係多多少少咧，對一個有政治篩選嘅選舉咧，或者提名嘅過程裏邊咧，我哋係唔會接受。 咁點樣確保一個制度、一個機制係冇篩選？提名委员会得唔得咧？ 其实政党提名得噶咯， 政党提名得嗱，好啦。咁如果你话嗱，如果你而家个讲法，点解广受批评就话缺一不可咁？佢唔要公民提名，即系如果我系阿爷，唔要你政党提名，睬你都傻。我俾唔俾你立法主导，亦都冇政党化，亦都唔会确认你啲政党。屌，咪剩翻民主化的提名委员会。 咁咪睇个提名委员会，佢系咪真系有筛选咯？ 咪 P K。 如果提名委员会嗱，老老实实提名委员会如果有筛选，我哋都系反对噶。 而家个机构提名嘅方法，你反唔反对？ 反对。 如果而家 个嗱好具体化， 一百五十人提名， 而家具体嗱，而家讲咧，嗱你而家喺度猛暗戳我啲底线啦，嗱， 我帮阿爷戳你， 唔紧要，你帮我戳冇所谓嗱。 你有六票。 如果而家讲紧好似谭妙忠或者梁爱诗所讲嗰一种机构提名，即系又要即系成个选举委员会投一个过半数。即係你入你 全票制， 係啊，全票制咧唔使頂啊， 即係起碼民主黨嘅候選人要攞六百零票。 咁我想請教一下你，咁嗰、那個如果佢係用翻委員制嘅話咧， 係 嗱，以前跟翻以前 一百五十人，一千幾百人 參照選舉委員會。 嗱，如果你要我咁坦白咧，我就話俾你聽咧， 你係制嘅， 你署名方案咧，我都覺得係有保留， 係得啊，保留 嘅，即係咧，你署名嘅方案咧，佢仲有一個你明明佢都係投兩次票噶嘛 嚇。 系啦，佢都有所谓叫有嗱，你要分开就李柱明同汤家华个方案嘅分别。汤家华分别咧就系够百五个就入闸，仲要扩大嘅选举委员会。嗰、那个咧就点咧？你系咪有筛选咧？我唔同你拗，因为原有个选举委员会咧都系有筛选嘅。所以如果你问好拗文嚼字咁计咧，咩叫有筛选都系有筛选嘅。但系如果我话咧冇俾原有嘅选举委员会有額外嘅篩選，你就明啦。 唔係咁，而家我問你啊，就係如果係湯家華嗰百五個就可以入閘嗰、那個， 你殺唔殺？ 同意先， 殺唔 殺？可以傾，可以有基礎傾。 喂，但係今 咁呢個你都啱啱講咗話係有篩選啊嘛，咁即係話其實民主黨係可以傾係有篩選嘅，啱唔啱先？ 唔係，冇額外嘅篩選。 點樣額外嘅篩選？你等清楚。 因為嗱，我都話咩叫篩選咧？你即係如果你要有一個所謂叫做絕對嘅篩選咧？咩都有絕對篩選嘅，嚇四十週歲都係絕對篩選嚟嘅。O K， 嚇唔好講絕對篩選啦。 呢、這個明啦，明啦。O K， 咁咧就我哋即係話所有個基礎， 嚇、 個基礎就係相對原有選舉委員會嗰、那個就係個基礎， 嚇 嚇差過嗰個咧就一定唔使傾嘅啦。 即係話，如果好似梁家傑、何俊仁咁順利可以提名到參選行政長官，你哋冇所謂嘅。O K 嘅，

跟呢一個佔領中環嗰個 follow 係啦， 跟即係所以一定會跟隨佢嘅。即係總之，如果到時話公民提名係一定要喺裏邊，如果唔得嘅話咧，就要否決政府方案。 唔係你咁解，唔係你又將我撈亂咗。 我唔撈亂嘅，嗱你慢慢講。 即係未必 follow 啦。 唔係 你慢慢講，嗱你慢慢講，你慢慢講，俾你講，你慢慢講。 去到最攞尾嗰次。嗱，第二次我当你第二次公民诶呢个全民投票， 系 大家支持咗有一个所谓叫做公民提名喺度，好啦，咁、那个都唔系最后，政府唔接受，政府攞自己嘅方案出嚟，跟住咧和平占领中环一班人啊嘛，大家倾哦，再整多次公投，嗰、那个公投出嚟嘅结果第三次政府个方案，嗰、那个方案先由我哋会跟嗰个方案赞成或者否决。政府 嗱，如果第三 睇翻具體嘅情況，就係話咧，如果政府提嘅方案佔領中環嘅人投票反對政府嘅方案，咁民主黨點投票咧？ 冇錯，咪跟佔領中環嗰個決定咯。 Sorry， 跟個公投咯。 Sorry， 聽唔到，聽唔到，聽唔到。 跟個公投咯， 跟個公投，咁即係反對否決政改方案喎。如果係咁就係 咩叫反對政府？ 唔係因為政府 提 有機會，即係否決政府嘅方案係咪？ 嗱，如果第三次公投，即係嗰個公投咧，就係、是、贊成或者係反對政府嘅方案。 啊、 如果嗰個公投嘅結果係反對咗政府方案，咁咪去佔中咯。 係， 咁亦都反對咯，我咪跟佢咯。 係， 不論嗰個公投，嗱，而家因為佢未定嘅，佢未定係一定係電子定係辭職嘅，未定嘅啦，未定。如果最後可能係呢、這個未寫清楚，即係如果最後係辭職公投，你都要跟噶嘛，係咪？一樣照跟噶啦，冇你咁傻仔噶嘛。有800,000票反對政府，你都會咩噶嘛？ 諗翻轉頭，咁你使乜咁快話我哋唔覺得係必然係缺一不可咧？ 大家解咧，咁我咪解咗俾你聽咯。 唔明， 仲唔明？ 你同你鬥爭，你都未公投。如果你話第一次唔算啦，咁第一次又輸咗九成啦。 我哋个解说 咁快放弃，咁快认输，又未占中。 我哋系 有10万人，我哋坚持10日唔走政府让晒步啦。咁民主党咪食死猫，咁快就已经褪晒太，咪中咗黄老邪个讲法话你系投共咯，系嘛？唔系我戥你唔抵咋，我唔系隔你啊。 即系话晒今次嘅占中行动，民主党都好积极参与啊。 系咁，我哋都。冇啊！我你中意点闹点，唔系你中意点讲点讲，唔系闹，我觉得 揶揄下啫我。 咁你可以话我哋政治智慧唔够你哋高嘅，你哋中意玩得好清楚，好精彩就，但系我哋好讲得好清楚，我哋 系， 我哋唔会，我哋唔会话，今日我哋食即系点啊？食有几句唔讲得清楚， 系 啊，将来咧俾人哋抽后算账，你话我保护自己得，但系我哋好坦白又得吓，我只系话听咧，就今天咧我哋讲得好清楚。我哋就唔会好似上一届咁，因为我哋自己都冇经验啦，吸收啦，话同埋都上一届都冇咧咁嘅配备喺度。 系 去到最后尾，我哋起码都经过一个全民投票嗰个过程，接唔接受政府嘅方案？ 系 啊，嗰个系一个关键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到时即系即系我知道而家学民思潮想推呢、這、一个。電子投票咁樣樣，唔係推呢個辭職公投。 辭職公投。 咁但係咧就即係而家呢一個嘅佔領中環咧，就佢個安排暫時仲推緊呢個電子公投咁樣樣。咁啊睇下呢個運動將來嘅發展。 嗱，我嗰、那個嗰、那個辭職公投嗰個，我稍為再等陣，我想再討論。不過我想再講一講咧呢一個，即係我想問清楚你個問題先。嗱，我啱啱聽到嗱，你話咧公民提名咧可以劃決嘅係咪？咁冇理由咁傻仔。如果佢係俾我哋譬如湯家驊方案。我哋可以商讨噶嘛，系嘛，冇理由咁快就拒绝噶咁样。咁我听到你话， 唔系嗱，好简单啫。如果用呢、這、一个用，因为你有呢、這、一个所谓占领中环嗰个流程喺度咧，如果最后尾，嗱，我好现实点讲，嗰、那个公民提名、政府提名，差唔多啊，即系政府咧，或者即系中央政府几个即系大官咧，都讲晒，佢都即系有，即系觉得比较公关，就话听啊，即系。同基本法就仲好大距離等等呢個説法公關啫，實際上大家都估計佢唔會嘅。如果用你哋嘅邏輯，冇公民提名就冇公民提名就冇嘅，唔使傾咯。咁啊，學聯嘅秘書長講得啱嘅，六月可以佔中嘅咯。 係， 嗯，係嘛？ 即係因為你覺得阿爺係唔會俾。 咁大家都咁估嘅嘛？唔通你覺得阿爺會俾公民提名咩？ 真係啊！係咁，政黨提名係咪可以幫我劃決咧？ Okay. 你好提倡政黨提名啱嘛？ 係。 咁政黨提名可唔可以拎走咧？ 嗱，我覺得咧，如果你有即係政黨提名加呢一個 加呢個提名委員會，因為提名委員會實 啦， 係啦，咁啊夠殺。咁你有公民提名， 剩翻提名委員會， 公剩翻提名委員會，咪睇佢有冇呢一個即係新嘅篩選。 所以政黨提名可以拎走嘅，即使你今日咁多提倡都好， 係 可以拎走。 其實冇話可唔可以， 唔 係嘛？最終 你好提倡嘅呢樣嘢，可以拎走。 政黨提名可以冇，都殺。 公民提名又冇，又殺。 咁咪即係剩翻提名委員會頂你。 其實啦，阿善生不如有啲嘢唔 想。阿佳哥，我想補充一句咧，就係啲人點解會覺得即係而家民主黨越嚟越 差？ 係 咪講得大啲就叻啲嘅咧？ 唔係， 係咪講得大啲就 咁？如果咁樣樣，其實咧， 嗱，我想 剩翻提名委員會，咁你而家真係條底線、條底褲都露埋俾阿爺睇，就係話，屌我都 我都話冇底褲啦，我係免褲底褲都係嗰條啊。 咁啊，咁使乜佔中 呢？咁我都咪跟呢一個囉，我而家未 咁辛苦， 你唔使跟呢一個啦。我話俾你聽嘅時用界根本公民提名喺而家嚟講就係民主派最大嘅共識嚟㗎嘛。 HCF 嚟喎呢個係 我哋最大共識嚟㗎嘛。點解我哋會褪到你所謂話啊我免褲底褲其實就係、 是、都係改條底褲。 就係改革提名會。其實所謂改革提名會就係話你而家呢想拎走嗰個機構提名。如果呢佢唔係機構提名的話呢 都殺 你係有得傾嘅。 我問你。 咁好清楚。 我又調翻轉我問翻你 嘅底線。 我問翻你。咁係咪即使你聽日已經可以佔中㗎喇喎。因为你 如果善眾街听日同我佔中，我可以听日去。 我唔好咁讲，你唔好 你唔好同佢斗大数。 我唔系斗大，我真系嘅。不过我认真嘅， 因为老老实实，系咪你哋觉得阿爺会俾公民提名，阿爺会俾政党提名？ 睇下我哋点样 做咗先啦。 睇我点样斗争法。 冇错啦。 咁我哋要佢付出几大嘅代价。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分歧嚟噶。我同何俊仁都倾过一次，我话你唔相信群众。你唔相信群眾有個能動性，同埋佢願意為自己嘅理想係付出代價，所以咧我哋係有分歧嘅，喺分析上對群眾有分歧嘅。我對佢仍有信心，雖然我都知道大部分香港人都係契弟嚟噶，但係而家你俾我哋感覺到失望嘅就係、是，喂大佬都未鬥， 我都唔俾希望你。 我知道，咁我哋唔會失望嘛。你想話俾我聽就係、 是，你唔想 我都未鬥，你就已經兩條腳缺咗，你都殺大佬大佬， 你 點知好多香港市民支持咗民主黨咁多年咧？其實佢失望就喺呢度，你明唔明啊？係策略嘅分歧，對問題嘅睇法有分歧，同埋你唔相信自己，同埋你睇咗共產黨大。 我諗而家已經係分即係點啊？大家已經即係點啊？即係泛民已經係各具山頭噶啦。大家即 唔係？但係呢個起碼原則冇分歧啊，策略有分歧啫，係嘛？除咗某啲 冇各唔各具山頭嘅善眾街，我老實講。如果以一個公民提名是大家共同可以爭取的東西，你亦都話你是會支持佔領中環的。咁既然係咁，我哋咪就攞呢個嚟佔領中環。如果共產黨唔答應，我哋就佔領中環，或同埋否決政改方案，就咁簡單啫嘛。你準備好否決政改方案未啊？個問題係民主黨準備好未啊？ 未。我是跟这个即是占领中环。 同埋我觉得个问题就是呢即不大家这个可以再。 我仍然都是想。 再交流啦。 我你哋好希望否决到个政改方案。 唔系。 我是好希望通过到一个冇筛选嘅政改方案。 唔系但是点 operate 啫。点 你个。 点 operate 一个。唔系呢个关键问题嚟噶赵家。点 operate 一个冇筛选嘅。 我都话啦个 行政长官选举。 有冇筛选呢一个相对嘅。我话相对呢、這、一个相对呢、這、一个即是2007同埋12年嗰兩次嘅特首選舉，嗰、那個入閘嘅過程裏面係冇個新增篩選。 咁所以而家你答我一句啫，你係咪爭取緊去取消機構提名？ 我可以話俾你聽，有機構提，即係嗰個機構提名，如果係體現咗係所謂好似梁愛詩或者譚耀宗嗰、那個，即、就、係、是、要過半數咧，唔使 反對， 一定反對。 如果1200人裏面有150人。好似上一次何俊仁咁樣， 所以 你殺 嗰、那個你殺啦， 可以傾。我而家冇話殺。如果你 okay, 如果呢、這個如果話呢個公民公決連嗰個都反對埋，咪反對咯。 咁我老實 唔係，我覺得其中 嗱，如果你嗰個全民公決，我假設如果全民公決連湯家驊都反對，咁咪反對咯。 咁如果你連呢、這個你以呢個嚟做底線嘅話，你今日講呢個公政黨提名都嘥氣啦，啱唔啱先？ 公民提名， 我哋講公民提，唔係我哋講公民提名，其實就係話我哋每一個嘅香港嗰個市民係有平等嘅提名權啊嘛。 係， 但係當你去話啊，其實唔係㗎，我個底線咧就係、是、只要咧佢係變翻做委員制嘅150個入閘咧，我就制㗎啦。如果咁樣嘅話，咁 可以傾。 唔係，咁我哋啲香港市民去咗邊咧？即係我哋嗰個提名權去咗邊啊？

參與者是要被迫支持，我們認為是不值得支持的倒退的政改方案。 大家知道民主黨是做過什麼，他們是有參加小圈子的，我們覺得有些事要妥協。傳媒說在外面有些支持向前走的，我不是跟他說八黨共識，剛才傳媒又說喂人家說你跟他一起叫起拿，我說我沒有跟他說起拿，他你為什麼不跟他們說話，他們是香港市民來的，我不是只是跟支持我們泛民的市民說話的，任何香港市民他找我，我一定不是跟他說的，我解釋給他聽八黨共識，我期望如果我們過了這個方案氣氛好一點，我們可以繼續有八黨共識啊，主席。剛才張國柱議員說為什麼你無端端前幾天你先至表決前幾天先至出個方案，喂你以為他想的，主席你以為他想的嗎？六月七號宣布了，已經說沒有的了，我們八號開會政制小組，我們自己談沒有了，大家都想著沒有，不過就有人說喂那個五區那個區議會方案呢好像到門未生實過，因為他都沒有說，喬曉陽就算出來說那麼多廢話又說什麼條件說普選，但是他沒有說是違反基本法，那就大家在這裡談，那有些人就說喂如果是這樣，如果只是那個要不要啊，那有些就說如果是都啦，我也都說過我希望那個門檻是不要太高，最好就十席，令到所有的政黨都可以參加，如果過兩三個月出那個報告文件那個門檻是過高，很多人都覺得啊，原來是騙人的，只是益某些黨的，我說了我會馬上引咎下台。 贊成的請舉手。 生活態度就在這裡， HKPeanut.com。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好，翻嚟第三节啦。咁啊，头先系有少少分歧嘅，我总结一下少少分歧点啦。第一就系对共产党嘅信任嘅问题啦。第二就系即系我哋点样睇群众嗰个抗争嘅意志啦。咁就跟住咧，我哋问咗一个好 fundamental 嘅问题，就系点解咧？点解你哋觉得即系而家呢一个嘅咁嘅环境，你哋民主党系可以接受嘅？你其實咩現實嘅考慮可以？ 我冇話接受，不過我 分享一下。 我分享就而家其實嚟緊呢一年咧，或者出年年頭咧，政府提交嘅方案出嚟過到嘅立法會個機會好細。 係， 即係2017落實到真普選嘅機會好細。 係， 一我諗係頭先我都講過，北京成個 鷹派 好 主導， 係啦，鷹派。咁分裂嘅民主派，而政府咧亦都我想他很难去叫几票那种。咁、我哋亦都加埋占领中环成个系统。要有一个即係点呀过到嘅空间呢、其实就係好窄嘅。否决呢其实个可能性係非常之大。咁问题就係我哋喺呢一个咁窄嘅空间里面我哋做啲咩咁解啫。 即係夹缝中我哋搵条出路出嚟。簡單嚟講，喂，頭先你講咗一點咧，就係關於分裂民主派嘅問題啊。你覺得而家嘅責任喺邊個度？ 咁民主黨一定有一定嘅責任嘅嚇。咁但係問題就係唔係我哋都冇咁叻孭曬所有責任嘅嚇。 主力咧，你覺得係咪一啲即係打著紅旗反紅旗嘅人咧？因為卿姐有個講法啊嘛，卿姐有個講法就係話有啲人收共產黨錢就嚟攻擊呢個民主派啊嘛。 你點睇呢啲咁嘅説法咧？ 係啦。 我哋冇一啲好实在嘅证据，但系所有嘅行为都令我有咁嘅相信， 即系我怀疑系咪？ 我谂唔单止系怀疑添嘅，唔单止怀疑添啊！即系我觉得， 但系共产党就咁样样啦，就同你倾完啦，但系佢又

都是做这个五区公投，在那个基础我们就去做了。但是我哋今天我哋都话呢，而家我哋系呢一个所谓参与呢一个爱与和平嘅占领中环嘅运动。我嘅理解呢，佢哋有第二次嘅全民投票同埋第三次嘅全民投票。 阿善仲佳，你唔好讲爱与和平嗰个啦 ,ok。 唔系，我唔讲唔得嘅，因为我 哋。你系领袖嚟㗎，你系曼德拉。系、嘛？你有领袖，你系有意见嘅。 我哋而家嗱，我哋 你嘅意见系乜嘢啊？我哋于是即公投。 我哋而家意见呢就话我会参与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佢哋如果是推动这个电子公投，我们会支持。 知识公投呢， 他们如果今天他们哇不要说今天，他们过了第二次，他们要决定第三次那个转为这个。 对，就是、你说的最第三次那个最好。 如果那个转为这个公投，如果他们大家有个集体意志的时候， 因为查 我们都会查。 都查。 但是呢，即係多個前提就係佢哋即係，因為而家我唔想有兩個或者三個司令部，一個運動裏面咧，我哋已經係選擇咗我哋個運動個夥伴，好清楚。咁而家又再起一個新嘅，即係阿公民黨阿梁家耀都講啦，唔想有兩個司令部。 啊， 咁我唔想重複佢嘅説話，但係我都話啦，我講咗好多次，我都話我哋而家係火拍愛與和平嘅佔領中環嘅運動咁樣。 唔係，我覺得阿梁家傑嗰個就過濾㗎喇，因為冇可能有兩個司令部嘅，因為你老實講，你而家喺呢一個嘅佔領中環，一直都有好多嘅政黨一齊參與嘅，你唔好話冇政黨，啱啱先？ 係 民主黨都有， 真普聯 有成員喺裏面， 真普聯咪做呢度角色咯。 真普聯係咪又係第二個司令部咧？ 真普 聯 嗱嗱，其實佢哋有溝通嘅， 係咯， 咁係咯，溝通咪得咯？ 溝通咧就係咩咧？嗱，佢有分工嘅話，真普聯係搞方案，搞。即係如果有談判，搞方案，搞談判，即係甚至無搞呢、這、一個即係其他唔係搞咗好多啦，點樣搞呢、這個點樣推動呢、這個即係一個三鬼方案咁啦。咁而佔領中環呢，其實主要呢就係搞運動，個分工係咁、 啊、 即係起碼我認知或者理解啦咁樣。咁而如果將來有一個所謂推動五區公投嘅新運動出嚟，咁佢要同呢個佔領中環點火拍咯？唔緊要，可能因為我哋今天我哋講得好清楚，我哋都話其實幾次都係啦，我哋係同呢一個佔領中環嗰、那個即係、就是、一齊配合。 嗯， 得啦，善仲佳話咗佢哋唔反對，如果佔領中環嗰個選擇嗰個攞民意嘅方式， 係 電子公投或者係五區公投， 唔係佢都係攞嗰個嚟民意嘅啫。咁善仲佳本人點睇呢件事啊嘛？你有你嘅意見噶嘛？ 我意見 譬如我黃浩明，我會覺得 佢冇啊，佢代表黨啊嘛， 嗱 代表黨啊嘛，大佬。 OK 唔緊要， 唔係今日嚟唔係代表黨嘅， 唔緊要，我都可以講意見啊嘛。嗱，我今天嘅意見咧， 係 我自己嘅意見啦。嗱，我講我自己嘅意見，我都係支持呢個電子嘅公投。 点解咧？ 辞职公投，我唔系问你辞电子公投，我问你辞职。 我答咗你咯。 点解咧？ 即系如果有两个选择，我会支持电子公投。 点解咧？ 系 点得六万几人？ 咁个 同几十万人嘅投票， 第一次啫，嗰个系。 但系你最近嗰一次，你喺即系个行政长官 選，我相信 都12万、13万嘅啫。 我相信诶，再操练到第二次、第三次就会多噶啦。 系 你睇埋第二次先啦。如果第二次 同埋阿善， 唔系嗱，刘老师实嗱，唔使辩论嘅，做完第二次。如果社會有共識，將第三次嗰個變數辭職公投咁去變辭職， 唔係善仲佳，我想話俾你聽，嗱呢個你唔好話唔使辯論，呢個係要辯論嘅，因為你搞呢一個嘅電子公投係一日性嘅，啱唔啱？ 係 係一日嘅啫，呢個係純粹一個選民走出嚟投票，拍個攞日就走 ，OK？ 但係我哋講個辭職公投咧，唔係一日性嘅，起碼佢有4个月嘅累積期。系嘛？因為你4个月佢要籌備選舉工作啊，之如此類。 成個運動啦、 啊，你呢個係一個運動嚟 ，campaign 嚟嘅。咁你當然可以話啊，可能會有兩個司令部啊，之如此類啦咁樣。 咁我哋 merge 埋佢咯，係好簡單啫。 我話俾你聽，呢、這個都嗱、啊，你叫揾戴耀廷出嚟頂阿毛個位都得嘅，我相信阿毛都制嘅。咁呢個咪夾埋咗一齊咯。嗱、啊、呢、這個不過我覺得呢個純粹係溝通嘅問題嚟嘅啫，絕對唔 技術問題。 呢、這個技術問題嚟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運動嚟噶嘛。你而家話俾我聽，你嗰班佔領中環有幾多人先？有几多人先？嗱，签咗纸而家有2000人，有2000人，仲有其中唔知有几多个啦，系话会占领中环嘅。咁你去到你出到嚟，喂大佬，出到嚟可能如果我顶准啦，俾你有30万人。 不过上次个历史话俾我听，会17% 啫，17.5%。 都几十万人啦，50万人。 咁因为民主党反对咁样公投嘛，系司徒话开到口，本来就话值得做，快啲做，系咪应该做？但系去到最后话唔撑，我跳楼都唔做啊嘛。 咁所以你咁样打击，你明白？阿邵勇嘉，我啱同你解。 今时今日民主党打击你都做得到噶啦， 唔系做得到，同埋有几多人投票？ 我话俾你听，邵勇嘉，只要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喂，50万都好过60000人啦，系嘛？ 咁我都 好过十几万啊嘛？ 你睇埋第二次先啦，唔使咁心急。 嗱，咁你嗱嗱，邵勇嘉赌咩先？如果你第二次， 我系搞 电子辞职，你第二次电子公投多过50万， 我都话啦，嗱， 赌咩先？ 我唔赌，我唔同你赌，亦都唔会赌。嗱。好清楚，到第二次佔領中環運動，佢個做完咗個電子公投之後，佢哋做完之後，佢有個檢討， 係 嚇，佢個檢討亦都會即係商討點樣去即係改善優化， 係 嗱，佢而家做完第一次，佢都會第二次都會檢討，咁到時睇下推到幾多咯，係嘛？ 嗯， 嗰、那個一個平台嚟嘅，同埋嗰個平台咧做得好咧，操練得好嘅時候咧，客觀點咁講咧，你呢一個所謂辭職公投咧，你每一次咧可能要推四個月嘅運動，做多幾次呢個電子公投咧，其實我哋成日都公投都得，係嘛？ 唔同， 係啊， 阿佳哥呢個唔同，因為點解咧？你辭職公投咧對共產黨嚟講一個好大壓力。 我又唔覺得啫，你對公投嗱呢、這個分析嚟嘅啫嘛，你覺得共產黨咪就係最上次咪 上次 好俾面㗎啦？喺呢個中央電視台整個新聞鬧你一輪咁樣， 咁你電子公投咪更加冇壓力？如果你 提都唔提啊， 你電子公投咪更加冇壓力咯？ 提都唔提你， 佢話唔承認你添。林鄭月娥第二日已經出嚟講話，我唔會理你呢個嘅， 冇參考價值。 佢上次有承認你、那個， 一樣都冇參考價值， 上次都冇承認你嗰、那個咩？ 咪、就是、我哋有50万人啊嘛，你有動員過啲人出嚟噶嘛？如果就係有五區，我話俾你聽啊，邵仲佳，就係、是、五區公投產生咗我呢個破壞王出嚟嘅、 嗯， 有更多個破壞王都係。因为呢啲咁样嘅运动、嗯、我讲緊运动嗱、嗯、你讲緊嗰个呢系一个每一日嘅 表决 嚟嘅啫。冇㗎啦，硝煙花嚟㗎。你哦，我知道有邊個方案啦已經㗎嘛。咁繼續增長。 所以 但你嗰啲出嚟嗰啲人 ,sorry 啊陶君。但你出嚟嗰啲人呢系虚嘅都系。佢出嚟就出嚟。 我补充多一句呢就系阿銘嘅意思就系话呢你成个公投系一个运动嘅意思就系你人嘅觉醒。个觉醒系点咧？我从一个参与嘅过程里边， 不过陶君能啊， 系 唔好成日用啲咁嘅字眼啊！ 咁即系 你好，你觉得要呼，即系点啊？要令到啲群众觉醒，香港人好醒噶，你唔使要呼唤佢，佢都醒噶。 但系你要新鲜事出咯， 即系你哋成日觉得啊，我做咗啲嘢啊，唤醒咗即系你啲市民大众咁样， 我都唔 需要噶。香港市民好叻噶， 咁你新得唔得啊？你觉得民主派喺最近嗰个元旦游行有冇去？锻炼到啲群众要上街啊？点解元旦游行咁少人啊？ 因为今年同上届唔同啦，上届系1月8号、1月9号有个impeachment motion 啦。 不过 anyway， 我觉得民主党系进步咗啦。佢话如果第三镬嘅时候真系大家决定嘅时候咧，佢都会即系咩？喂，我哋啲网友咧之前写咗两个问题 critical 喎、 嗯， 就佢话究竟？其实你民主党今时今日个举动，其实你有冇同中间人 make 咗个deal 噶？你咁快已经 make deal 啦咁样？ 冇， 有冇人接触过你哋先？ 嗱，今次同上次唔同嘅，上嗱一啲有比较嗰啲叫咩 capacity， 即系有份量嘅人咧，系未揾过我哋， 未揾你， 系、未。 但系点解梁爱诗系咪有份量嘅人？ 系。 但系点解俾人嘅感觉、就 是？嗱，阿刘慧卿请阿梁爱诗就去呢、這、一个佢嗰、那个网台节目做节目，大家都睇到啦。嗰啲就唔算啦，真真正正即系所谓摸底倾偈嗰啲咧，嗰啲就冇咗。 但系佢有冇 warn 你哋？第一就系唔好提公民提名啊，咁激进嘅方案啊， 佢十蚊 唔好占中啊。 佢做乜私下啫？佢而家公开都 warn 你哋啦，真系。 咁佢私下同你讲，民主党冇搞呢啲嘢啦。 冇私下讲， 系咪？ 冇私下讲。因为老老实实咧，今次去到今天咧，去到今天仲系时间早。如果对喺北京嚟计就，因为北京个时间表咧，或者阿林郑月娥讲嗰个时间表咧，出年年初啊嘛。我大体嗱，唔单止系我嘅，有啲即系上一次2010年嘅时候咧，被接触嘅学者度咧，佢即系近排有啲即系公开场合。即系私下谈嗰阵时候，佢话佢都同我讲，佢话今年冇乜点揾佢哋咁样样。咁 咁既然阿爷都未同你哋巴紧，咁快褪晒？头先阿铭提，我同阿铭提嗰啲五区公投，你哋有保留。

其实是即系好似共产党不断革命、不断革命论嘅啫，不断斗争嘅啫。因为咧，距离普选咧系唔会有嘅，因为系即系点啊？即系如果你相信或者你估计或者你明白嘅共产党，佢真系唔会俾个真理嘅时候咧，佢永远都唔俾个真理嘅。嗱，我都同意嘅，共产党就系几时俾普选你咧？第一，佢赢到 啱啊！讲结果唔系讲过程啊嘛， 讲结果咪讲程嘛，佢有把握赢咁咪俾你咯，系咪先啦？ 嗯， 啱啊嘛，佢冇把握咪唔俾你咯，啊咁啊最实在就系咁，同埋咩叫有把握咧？就唔单止呢届啊嘛，系咪？仲以后嗰啲届啊嘛，咁先佢咁谂噶嘛？呢、這个我分析我同意噶，用你咁嘅分析嘅时候，喂唔使噶，阿爷系唔会俾你噶，北京系唔会俾个真普选你嘅，即系如果你嘅说法嘅时候，永远斗争咯，永远 唔系我要视乎多一样嘢补充。 你唔系真佢，唔系你哋唔系真最紧普选嘅，如果咁样， 我需要补充 最紧斗争嘅啫。 唔系你呢个系了解到我其中一面。我话我哋要继续斗争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坚持紧，我认为一个合理同埋公平嘅方案。呢个此其一，此其二最重要嘅就系咧，我哋相信当权者面对群众嘅压力嘅时候，佢一定会系要改变噶嘛。全世界民主运动都系咁噶啦，呢、這个世界系唔会天跌落嚟嘅，系要靠我哋嘅努力噶嘛。 我而家正式答你，我梗系不断斗争啦，因为呢个世界一定系咁样嘅、嗯，你冇办法，唔通好似嗱，我唔好话民主党啦，又话我话你啦，唔通好似某啲政党不断放生啦？我梗系不断斗争啦，大佬，我嘅斗争就因为我今日仲未争取到我哋嘅嘢啊嘛，即使我哋争取到普选唔系万灵丹嚟噶嘛，继续有我哋去争取嘅嘢，呢、這个当然成立噶啦，呢、這个不断斗争， 反贫穷啊，反官商勾结啊咁啦嘛。 嗱，你如果喂你唔去，你今次唔去同佢去搏一铺，你话要公民抗命去斗争攞翻呢样嘢翻嚟，你觉得共产党真系会俾普选你咩？好啦，你话俾我听，你公民抗命都攞唔到普选噶、哦。咁你咪继续公民抗命咯， 始终有一日 扩大你个影响啦。你要明白，公民抗命系吸引更多嘅人，你多啲人去坐监，多啲嘅人咧去即系多啲人去坐监，多啲人咧系去即系去入咗呢一个嘅运动里边，去感染其他嘅香港人一齐参与啊嘛。当然可能你会话啊，我其实好灰心啊，我觉得香港人唔会玩嘅。 大家选择嘅道路唔同嘅。 是 因为我都是希望选择一个呢，就大家可以能够透过讨论啦，坐低能够傾到一个即是最基本上可以冇筛选或者冇额外筛选嘅方案。 咁点解要接触呢？ 唔系点讨论啊？ 唔系，其实我理解阿善仲佳先生嘅意思啦，即系佢想讨论啦。咁点解民主党要参加占中呢？如果你唔相信抗争嘅， 因为个 目的系咩呢？ 讨论 系咪为咗占中而占中呢？ 因为我哋一路都有个阿叫文嘅柜台啊，我就话唔需要攞个锤仔打乌蝇嘅。以你头先个方案咧，系唔需要占中？ 咁咪电子公投咪得咯？ 唔系， 亦都唔需要五區公投。 你覺得個方案係隨仔打烏蠅？我覺得唔係咯。我覺得 另一個冇 size 咗個問題就係嗱，話點解？因為其實你唔相信抗命，又唔點解唔 需要咁付咁大嘅代價？你爭取一樣唔需要，即係咁。 你話覺得係都爭取唔到噶啦？咁我哋都係盡量爭取啦。咁你又唔相信抗爭，又唔相信抗命，咁點解你要參加佔中咧？佔中你入佔中嘅目的係咪為咗？哦，有呢个运动咪参加咯，但你唔有冇嗰个 belief 喺里边嘅、哦？ 我谂 consistent 应该咁讲。 唔系，有啲嘢咧系基本上你要做你就做啦，系咁简单嘅嘢、嗯。因为咧，坦白讲句咧， 其实 所有 抗争咧系民主党咧， 所有嘅运动嘅元素，你都唔系运动嘅过程，咁你五区公投都做过啦。系咪？再做多次翻炒有啲咩新意？ 唔系啊！如果我 be consistent 嘅话咧，我会系真心诚意抗争，我会相信占中，我会两条腿走路，先同佢玩五区公投。嗱，佢惊啊嘛，佢发声明啊嘛，佢避啊嘛。我就今次如果我系民主党，还上一次衰鬼咗，即系当衰啦吓。我的角度，屌今次我梗系焗尽啦，100万人出嚟投票，共产党怕唔怕你？唔怕啊嘛，同你占中。唔得嘅话，我头先继续捻落去。嗱，你要有咁样即嗱，我唔系领导啦，即系我即系低你一个即系 level。喂，你哋有咁样嘅，你有咁嘅抗争嘅意志 啊？大家都一样啊！ 我知道你有咁嘅抗争嘅意志，话俾共产党听。今次我同你不成功变成人，屌共产党而家有钱佬嚟噶嘛？ 其实抗争咧，阿刘慧卿咧都做过嘅， 瞓个街 瞓个街嘅。 咁佢瞓过街之后呢，就之后就冇乜抗争啦，就反而即係觉得抗争好似冇乜用，由自己又唔做。 咁我连瞓街冇添。 咁点解民主党突然间忽然抗争呢？ 有冇矛盾地方？ 喺2012年之嗰时候，你係採取一個談判的路線嚟嘅喎，即係如果你應該是根據你的路徑依循咧，你應該是繼續談判。 咁我哋而家都是繼續談判㗎。 但阿爺就最憎你搞埋啲嘅佔中嘅行為喎，但係你點解要做咧？ 即係搭埋落。 你咪要做壞孩子？你覺得我做壞孩子，又我又同佢談判？ 咁啊不至於嘅。咁我哋都係，我希望我啦，我諗我都係仍然希望能夠透過談判有結果嘅。 嚇！咁如果俾你揀，你覺得係寧願談判都唔抗爭嘅？即係頭先聽 緊談判啦，談判失敗未佔中。 但你知唔知道其實兩者係有次序啊？我同你嘅分析亦都另外一個分歧就係咧，你唔抗爭咧，你係冇抗爭嘅籌碼，唔係談判嘅籌碼。 阿善長家，其實我想 冇談判嘅籌碼咧，係唔會同你 你有去睇曼德拉嗰套戲有冇睇？ 我冇。 我見到阿興姐去睇。 我睇過本書嘅。 OK， 咁你睇過本書，你唔係唔知道曼德拉係用咗佢哋過去有20年嘅時間係用非暴力嘅抗爭，啱唔啱？然后呢，你听我讲，然后呢佢先转向做暴力的抗争，然后被人拉入坐监。拉去坐监，佢嘅同伴继续用暴力嘅抗争，然后佢喺监狱里面转向去话要和平谈判。但我想话俾你听，嗰陣时嘅筹码就係全世界各地都係支持曼德拉，支持废除种族隔离，支持佢哋黑人係有一人一票选呢一个嘅总统。如果你冇呢啲咁嘅民眾基礎，佢點爭取得到呢？點樣透過談判呢？你覺得如果冇呢啲民眾基礎，南非政府會同曼德拉談判咩？佢係唔會同你談判嘅，佢 亦都唔會放佢出嚟啦。 佢睬你都有你啦。 南非政府亦都因為多方壓力嘅。 嗱，如果你係冇錯啦，咁如果你 唔單止係本土壓力， 咁所以我哋就香港人就要做咗出嚟，然後等國際社會有壓力去俾中共。中共習近平啱上台，腳凳都未坐暖，佢係一定佢會受到呢個壓力嘅。当你搞到香港呢一个金融中心嘅时候，咁你大家估嘅啫，系咪先？做咗先啦，系咪个我哋嘅成本，我哋实我哋 唔系我就觉得咁样，即系我善用街，我谂你未赌嘅钱，好少赌。我以前僆仔嘅时候，好有研究麻雀啊 ，show hand 嗰啲咁样。我而家嘅牌系 D 仔二啊，我明知我呢铺输紧，民主党咧就冚牌，我就赌落去。当然你话越赌系咪会越大咧咁样？但个问题就系、是、对手其实而家系贵过你，矜贵过你。呢个系我哋分析嘅分歧啊，即系对共产党嘅分析嘅分歧，对我哋点样睇群众嗰、那个鼓动力同埋佢嗰个参与性嗰个分歧。呢、這个系我 fundamental 又唔同噶、 啊。第一咧，我答 我点样分析共产党？点样分析群 众？我第一我答唔到嘴，因为我唔系好赌钱。 嗯， 系啦，我亦都唔系啲即系豪赌嘅性格。我个人比较中庸， 嗯， 咁亦都唔中意偏激， 嗯， 所以如果有得倾，我就希望倾， 嗯， 有得讲数希望 講數。但你会唔会同意我哋喺倾之前，我哋有足够嘅谈判嘅本钱？唔好讲筹码啦。 你觉得你不如咁讲，你今日你觉得你有啲咩本钱可以同中共去讲真普选？ 系咯。 冇乜， 冇乜， 睬你都傻。 咁点解你唔系觉得你参与咗呢个占领中环而得到你嘅本钱嘅？ 去增大我哋嘅 本钱。嗱，其实 positive 啲嚟睇咧，其实一开头我见到民主党参加占领中环运动咧，我觉得都一个好嘅开始啊！即系比起就算你话以前激进派对你哋几多谩骂都好啦，都觉得哇，原来你有个新嘅开始，我唔系咪新嘅觉悟咧？咁样，点解你而家唔继续 follow 落去咧？ 占领中环咧？个目的咧唔系占领中环，个占领中环咧个目的咧系透过谈判磋商，最嬲尾个手段所有失败， 又先浸入啲大镬。占领中环嘅目的咧，应该系透过你嘅群众而得到你嘅筹码，而同共产党谈判先系啱噶。 我大镬，我从来都唔当群众系我嘅筹码。 我想你搞清楚，占领中环所谓嘅商讨系群众之间嘅商讨， 系。 唔系咁快咧，就跌咗落去咧，同中共谈判，系你凝聚咗个民意先。咁今日你个民意喺边先？你个民意喺边啊？你个民意喺边啊？你有你个民意未啊？你个民意喺边啊？ 嗱，占领 中共倾啊？ 咁而家未开始， 你攞啲咩俾佢睇啊？ 而家未开始倾添啦，系嘛？ 唔系你展开咗噶啦嘛个咨询？ 系，

我認為即係任何一個民主社會嘅過渡咧，都係要鬥過抗爭同埋談判達成共識。因為我哋尊重每一個人價值嘛，當權者都係人嚟噶嘛，係咪？即係某程度嘅角度嚟講，我梗係要同你談判啦。曼德拉當年都同克拉克談判啦，要係咪？即係我哋唔可以話 Venus takes all 嘅，我唔信嘅，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我哋個講法就係話佔領中環、公民提名同埋呢一個嘅五區公投係成個鏈嚟嘅。即係成個鏈係能夠令到你成個運動咧係推進一步之餘，仲係能夠方便你喺談判嘅過程裏面咧係攞到你想攞嘅嘢啊嘛！呢個係我諗我哋有個即係fundamental 嘅 difference。But anyway，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係嘛？ 唔係我哋呢度做咗一個 係唔係善用加 啲？唔係我哋呢個 D Day 2.5 善用加俾你俾佢 俾你總結 俾我哋每人噏咗一大段。 俾你講，俾你講，俾你講。 如果即係繼續咁嘅即係鬥爭嘅方式咧，我諗對香港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咁我都唔希望，老實實，我真係唔希望佔領中環能夠成功。佔領中環成功咧，即係表示香港係冇普選。呢、這個唔係香港人之福。 唔係唔係，我 呢個咧係香港人咧令到即係個社會進一步撕裂。 唔係，我想你澄清， 係 因為我驚你俾人話。 嗯， 你嘅意思係話你唔想有佔領中環嘅發生， 係 而唔係佔領中環不成功， 即 係 正如民主黨嗰句口號啊！ 你要澄清，即係 如果有普選，我哋又唔使佔中啦。嗰句口號 冇錯，啱啱啱啱，即係我唔希望真正有佔領中環嘅發生。多謝你，多謝你澄清我。 嗯 啊、我同意你嘅说法嘅、嗯，即系去到占领中环真系要发生嘅时候咧，就香港系一个冇即系普选嘅出现，谈判又冇，市民或者透过所谓全民投票或者好似你所讲嘅即系五区公投否决埋，咁啊占领中环出现嘅时候咧，对香港嚟讲系一个灾难嚟嘅。 嗯， 咁我都系希望即系能够。社會能夠凝聚到嗰個一個共識嘅方案，能夠係一個冇篩選同埋一個冇額外篩選嘅方案啦，應該咁講，俾門友冇即係最少最少唔可以多過原有選舉委員會嘅所謂提名嘅方式。 嗯， 啊咁啊，我呢個係我希望。 好，八隻字，吊吊幻想，準備鬥爭我。 冇啦，我冇補充啦。喂，好多嘢自用界真係，因為點解咧？喂，因為我係揾咁多個民主黨嘅成員咧， 都唔夠膽覆你。 係啊，因為上一次你知歐樂軒係即係瓜咗啦嘛。你有冇佢上過嚟我哋嗰度？ 唔係我哋依三個，所以就瓜咗。 啊，瓜咗啦， 已經係好。 我哋比較斯文好多啦， 好客氣啊，對你客唔客氣先？ 客氣客氣， 好客氣啊！老實講，我對住其他嗰啲都 唔係我，唔係我點解我賣咗我同識咗善佳廿幾年嘅人情咧，上嚟插佢，你話幾大鑊嘅啫？ 咁唔係，我覺得係商討嚟嘅，商討嚟嘅，商討嚟。 咁唔係嗱，我好清楚，我應承得你好爽快。 係啊，你好快。 嗱，我覺得你都算係咁。 喂，嗱，真係嗱，我就即係兩句我就應承咗你咯喎。你個 都算係咁。 你個 WhatsApp 俾我嘅時候，我真係得兩句到我應承你嘅。 唔係，其實咁係好啊！我覺得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大家坦誠啊嘛， 唔係突出到我哋保守派同埋即係叫做 激進派、 激進派嘅分歧，重要嘅觀點上嘅分歧。 喂，同埋你點樣可以將嗰個分歧拉埋？ 我睇翻咧，十三分鐘我覆咗你嘅啦喎， 係即係你覆我 WhatsApp， 係咯，十三分鐘覆埋你。喂，我話真係我要開常委，本來要開常委，後來要開居民會， 係 係嘛？跟住我講埋，喂，我講埋啦啊！我唔講粗口地址。咁好快啦，即刻 得噶啦！你攞到你嘅分噶啦，呢次 唔系攞分啊！我唔系要攞分，我绝对唔系攞分。不过你问我咧，就算系唔同嘅，嗱老实实，我亦都即系头先好耐心听你哋， 系 成个逻辑。咁啊更加认清楚。咁等我对嘢 有冇混乱先？我哋嘅逻辑 冇 好一致噶。 我哋几个几次喎？我哋三条友都系嘛啲逻辑系嘛？即系唔系话有我哋三个我讲唔计， 我唔知喎。我觉得你哋表达得好过毛哥，毛哥我真係听唔明佢。 哇，唔好咁讲。 系啊，你哋 毛哥系、 啊，你哋表达得比较清楚啲。咁至于人民力量嗰啲， 毛哥好快口慢啊。 人民力量嗰啲唔明，你哋我就开始更加仔细明白。 喂，你今晚翻去咧，你研究下我哋嗰个 difference。我今晚翻去都会即系细心思考下啊，佳哥嗰啲即系。 大家谂下啦。 唔系嗰啲背后嘅假设啊，因为其实我哋嘅分析系建基于我哋对某一啲问题嘅 perception。 系啊。 如果我哋對嗰啲問題嘅 perception 有一啲唔同嘅諗法嘅話，可能我哋有啲拉近大家分歧嘛。